就在听听 FM。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杜立三对朝廷招安这件事儿，头一个是不信，后面还有点信，因此是犹豫不定啊。第二天把高占山请来了，杜立三毕恭毕敬，说话非常客气。老伯，感谢您的盛情，对于朝廷招安之事，我跟弟兄们商议过了，大家全同意。哎呀，高占山这心也放下了，孩儿，这就对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嘛。不过我还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说吧。我对这个张作霖始终放心不下，我怕他从中捣鬼，他要是出于真心，像他信上写的那样，拿我当亲哥哥，对我父亲如何敬重，如何感激。既然这样，我要求他单人独马来一趟三界沟，他来请我，那这事儿就定了。他如果不敢来，说明他心虚，说明里边有鬼，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复。这，哎呀，立三呐，这个条件有点苛刻吧？他现在是朝廷的命官，那个事儿多了，他能不能为你的事情把旁的事儿全推开不管呢？这老伯，我不管他，我就这么个要求，他不来这事儿就告吹，请您原谅。好吧，我把话给捎到，至于他能来不能来，那是他的事儿，我是一手托两家呀。既然没什么可商量的了，我现在就告辞。老人家，您这么大年纪了，颠簸劳碌，我实在于心不忍，将来我再报答吧，我也不挽留了，送客。杜立三带着人亲自把高占山送出山口外，看着老头上了车，这才挥手告别。老头在往回走的路上骂杜立三，他妈这个小子，难怪都说比狐狸还尖，你说提的这叫什么要求，他根本做不到的事儿。看来啊，他是不想接受招安，利用这个条件把这事儿弄黄了。再者一说，张作霖肯定不能来，说也是白说呀。 就这样，老头胡思乱想着回到新民府。到家呀，张作霖领着孙烈、陈汤二虎等人都在这等着呢，天天到这聚会听老头的回信。今天高占山回来了，大家全跑到院里头迎接，张作霖亲自搀扶着让老干爹进了屋。老头进屋之后把大腿一拍，孩儿啊，你们都等急了吧，这事儿我办了个半拉颤子。什么叫半拉颤子？就是成了一半黄了一半。哦，您别着急，慢慢说究竟怎么回事。哎，我不瞒着，是这么回事。杜立三提出一个条件，叫你亲自去一趟。孩子，你能去吗？这不跟没说一样吗？谁也没想到，张作霖站起来，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干爹，您猜错了，他不是叫我去一趟吗？我还真愿意去一趟，这事儿定下了，我马上准备就起身。啊，孩儿啊，他对你成见可极深呢，把你那心都扯碎了。可我问他，你为什么把他得罪的那样？他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。总而言之，他就是恨你。像他们那伙人，瞪眼可就宰活人呢。你们都年岁不大，到那块话不投机，要说翻了，你干去那吃亏的。你听啊，事关重大，你好好想想再做决定。不，定下来了，我什么也不怕，我心怀坦荡，我让他进朝居官有什么不好？至于他怀疑我这，他恨我那，那是他的事儿。我为了朝廷尽忠，就是发生危险也没什么。决定了，明天我就起来。哎，高占山还真没想到张作霖能去。可众人下去之后，孙烈、陈张作相、穆怀义等人把张作霖围上了，说什么也不同意呀。孙烈臣是头一个反对，兄弟，你闹着玩呢？杜立三是狼，那时候想收拾你几次，你大难不死，现在送到门上去，怎么了？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。他是土匪，你还亲自去一趟，冒这个风险犯不上。张作霖点点头，各位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是不是想为朝廷立功啊？杜立三不接受招安，咱们就得硬打，打肯定打不过人家，伤兵损将就得担责任，恐怕我这五营统领也就做不长了。你们跟着也得倒霉，想要立功就得豁出一头去，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。我不这样做就不能取得他的信任，他就不能上当，我看这买卖还合得来。谁也甭劝我，我意已决，非去不可。汤虎知道他的脾气，兄弟，为了防备万一，我领一营人给你保镖怎么样？他要不动你，算他小子聪明，他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他妈踏平他三间沟。不行，不行啊，一兵一卒我都不能带， 杜立三在燕路之上肯定撒下耳目，我们这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。军队兴师动众的一开出去，就说明我们心里头发虚了，那事儿就办不成了，就豁出我一个人去了。你们就听信儿，我估摸着我也不见得非死的三节狗，我尽量把这个事情办成。大家知道张作霖有一套，当天晚上张作霖向知府曾运做了禀报，曾运一听朴大侄称赞，张统领一身都是胆呐，也替他捏着一把汗，但事到如今也不得不这么做了。张作霖把家都做了安排，第二天谁都没带，一人一匹马，就按照杜立三要求的那样起身离开新民府，赶奔三界沟青马坎。这个一路上啊，张作霖这个心里乱七八糟的，首先想的是谁呢？是他干爹杜老盼。这个杜老盼对自己有数次救命之恩，每一次进三界沟都是杜老盼热情款待自己，有了困难人家帮忙。假如说老干爹现在还活着的话，张作霖是高低不能干这个事儿，宁愿抗旨不遵，宁愿掉脑袋，不能忘恩负义。那不得顶风抽着80里任人唾骂吗？连人味都没了。可现在老干爹不在了，已经去世4年了，对杜立三来讲，张作霖也存在点顾虑。毕竟杜立三是杜老盼的儿子，他再不是东西，一笔写不出俩杜字儿来，所以他就盼着别人去平三界沟，别人去打杜立三，这事儿尽量自己不沾边。可没想到事不从心，偏偏这个事儿落到自己的头上了。那么熟知杜立三，他也没什么太顾忌的，总觉着对不起死去的干爹，在这舆论上好说不好听。他左右权衡利弊呢，还得是公大于私，还得给朝廷尽忠，所以他这个顾虑也就逐渐打消了。张作霖又一想，不赌不狠不仗义，心慈面软做不了大事儿。特别是杜立三这种人，要把他给消灭了，给本地算出了一大害。哎呀，这张作霖这心里的七只哭吃的跟开锅差不多少。那会儿那人呢都特别迷信，你别看张作霖来了也是顾虑重重啊，谁不愿意活着？所以他就想啊，找个算卦的给他算一卦。他注上意了，等走到潘山，他进了街了，潘山这块土匪成群了。但是这个地方也是个大地方，四通八达，这市场上卖吃喝的也非常热闹。张作霖从马上就跳下来了，他穿着一身便衣，腰里带着只撸子，也不知道的就是个买卖人，谁对他也不注意。张作霖把那个风帽狠劲往下拽了拽，把眉毛都压住，尽量低头走路。张作霖进了街之后，先找个包子铺吃了半斤包子，喝了碗汤， 等吃饱了喝足了，用眼睛一学嘛，包子铺斜对门就是一座挂馆。哎呀，张作霖心说，我先算他一卦，看看是吉呀还是凶，我这心里头好有个谱。到了挂馆近前一瞅，哎呦，这惨劲就甭提了，比那花子房啊强不多少。里边坐这个先生干巴巴的，好像骷髅，戴着眼镜。等张作霖仔细一看呢，怪不得戴眼镜呢，可能是个盲人。其实他猜错了，这个盲人呢是二程眼，要离近了还能分辨出五官和颜色来。再看这桌上挂盒相书什么都有，张作霖把马拴在外边就进来了。他往里边一走呢，这盲人就听见了，赶紧欠了欠身，啊，来了，啊，先生来了，你是相首相啊，还是打算算命啊？嘿嘿，先生，您随便，怎么着都可以。好吧，把左手伸出来，我看看。张作霖心说，你能看得见吗？纯粹是装大瓣蒜。乐呵呵把左手递给他了。这先生摸了一会儿，哎呀，不妙啊，你再抽张帖子。好吧，张作霖就抽了个帖递给他了。这先生不慌不忙把帖翻开了，不看则可，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张作霖心说，你这来什么劲儿？你们这套我全懂啊，想吓唬我，今儿我非问问怎么回事不可。先生怎么了？那上头写了些什么？哎，别着急，听我给你念一念呐。这上头有四句话，先生我听着呢，您给我念吧。听着啊，二人比高低，如同过小桥，桥窄人难走，水涨船也高。张作霖对这四句话不太明白。你反正算卦抽帖儿，这话他都不说一定了，都是含含糊糊，似隐似露。张作霖就问这先生，这怎么讲呢？这先生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，不妙啊，你问什么吧。张作霖说，我呀去办事儿，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办成啊。按理说这卦可是个险卦，你没听见说吗？二人比高低呀，这里边有个较量的劲儿，谁胜谁负呢很难说，就好像过一座小桥一样，这个桥窄了人难走啊，这玩意儿有麻烦，有罗了岗。但这四句话还挺好，水涨船也高，意味着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。 总的来说，这件事虽然麻烦，有成功的希望。张作霖听他这一破解，心里才亮堂点。哎，先生，总而言之，您给我看看，我这个事情办成也好，办不成也好，有没有凶险？嗯，你再把手伸出来，我看看。张作霖把左手又递过去了。这先生看了半天，嗯，你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，虽然什么事情都不顺利，但是到头来都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张作霖一听，这心落挺了。也慢说那阵那个人迷信，就是现在呀，迷信思想的人也大有人在呀。这玩意儿能准吗？无非是心灵上得点安慰而已。张作霖挺高兴，付了挂资，两个人谈了几句话，张作霖就问：“请问先生，尊姓大名啊？”“哎，免贵姓包，双名俊峰。”张作霖就印在心里了。哦，包俊峰，包先生。先生，我现在就去办事儿。如果您要真给我算准了，回来我必有重谢。哈哈哈哈，错不了。我欢迎你回来，你看我这卦算的是准还是不准。后文书这个包先生在大帅府里吃香的喝辣的，是张作霖手下头一位谋士。张作霖无非干点什么事都得先叫他算一卦，其实他也能够左右张作霖，因为什么？他相信他呀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张作霖算完卦，心有底儿了，把胸脯舔着上了马，赶奔三界沟，轻车熟路。等到了三界沟，张作霖感慨万千呐，看了看山川依旧，人面已非呀。当年我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多少趟，所遭所遇都是惊心动魄，辛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，想起老干爹杜老派已经不在人世上，的确心里不是滋味。又想到杜立三，张作霖挺恨他呀，心说这个小子对我太不够意思了，你但凡给我留一点退路，我张作霖今天也不这么干。也可以说这是你逼他。想着张作霖到了，小土匪一看来了人了，呼啦超就出来了，把道路给拦住。等没问呢，一看呢，张作霖那太熟悉了，这些人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，都知道他当了官了，现在是五营统领，专门负责领兵对付土匪的。所以小土匪们先是一愣，紧跟着有个胆儿大的说话了，是那个这张统领，这张队长吗？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。各位弟兄们，大家辛苦了。不错，正是张某，张作霖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